欧伦直棒，世界第一阿依达和会与著名旅裔女高音歌唱家孙秀伟唱响不朽爱之歌。混搭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都在收音机前收听，或者也是在网络那一端来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所以，想要开心的迎接周末的听友们，刚才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恰克与飞鸟的 Girl， 那我想到是前不久在北京带来他的个人演唱会的日本国宝级的音乐大师。 身上带下洁白优雅，在这刹那应该有烟花。 就一句话，真心疼爱他，就等你回答，明白。 成就一段佳话， 看夕阳割腕潇洒，你找到 为你画一个家 好吗？就一句话，真心体贴他，就等你回答，愿意吗？ 不离不弃好吗？愿意吗？忍耐他，相信他， 因为家得到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用为你的坚持感。 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10月19号星期五下午的和你一起唱，看到微信。拉下水了，跟大家一起来唱这首 您现在 爱之初体验， 和你一起唱。 最好 I've given thi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Tell me what you've done for my life. Charlie Puth Kiliani Done For Me。 我看到这位听友留言 DVD， 他说很喜欢宅，也喜欢听广播，下午好大一。那其实北京秋天很美的，你只要迈出脚步走出家门，你就可以看到传说当中北京美好的秋天的模样。美的大气的故宫，美的也可以很精致的什刹海，一些小酒吧小街巷，远一点的像雁西湖啊，八达岭长城啊，这些地方你肯定是不会去的啊。你需要找一个很喜欢出门旅行的朋友，让他带动一下你。杨丞琳任意门。 都没用，我觉得太油，你还变得太重。

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本市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好，扩散条件有利，大气透明度不错，风力也不大，气温小幅回升，天气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晴天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还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明天是休息日，这一时段为大家介绍几个周末休闲赏彩叶的好去处。北海公园园林科普活动中心近日揭牌，活动中心使用面积近100平方米，分为陈列展示区、电子体验区、科普试验区、标本陈列展示区及讲座观影区5个区域。未来这里将与周边中央单位部队一起开展创新性的科普共建活动，深入挖掘850多年的历史名园文化内涵，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再来看平湖秋叶层林尽染，首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17号在平谷区金海湖风景区开幕。本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将持续到11月7号，期间正值金海湖风景区红叶最佳观赏季。金海湖红叶观光区有传统的黄栌、元宝枫、火炬，也有红栌、臭椿、黄金槐等众多的树种。游客可以通过3种视角观赏红叶，一是乘船赏叶。金海湖拥有6.5平方公里水域面积，是北京唯一可以在水面全方位观赏红叶的景区。二是登山赏叶，在景区沿锯齿崖健身步道静观红叶静美，还可以远眺6000亩红叶红遍山头。三是自驾赏叶，喜欢自驾的朋友可以自由穿梭于金海湖环湖路观湖景赏红叶，别有一番风味。另外，房山区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日前在周口店镇黄山店村坡峰岭景区开幕，将持续到11月15号。大家除了可以登山赏红叶，还可以参加山货大集、抖音擂台赛、达人招募、红叶诗歌征集和重走背篓路等活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改革开放之后的华语乐坛有非常多的创作优秀，制作更加精良的好歌，表达我们的生活，融入我们的生活，也反映了我们生活当中日新月异的变化。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和你一起唱节目也会在以后的每个工作日的周五和周一带来改革开放40年经典音乐回顾这个环节。我们一起来感受时间走过而留下的印记，感受时代变迁的歌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听一首算是近年来男女老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在前天刚刚过去的重阳节当天，歌手王铮亮也是在北京喇嘛沟满族乡敬老院里面为那里的老人们带去了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门前老树长 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其实是我们生活的变迁的最好的记录者。2014年的时候呢，王铮亮首度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自弹自唱了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而后呢，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两次专门设计的环节当中，也再次推荐了这首歌。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的时候，也专门提到了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随后在国内引发了以《时间都去哪儿了》为话题的全民性的讨论。王铮亮演唱的这首歌呢，是由音乐人董冬冬与词作人陈曦共同创作的。音乐的创作植根于大众生活，《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词是陈曦在为母亲过完60岁生日后，看到母亲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时，这种对时间不知不觉流逝的感触，给了他灵感，让他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 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 歌词朴实细腻，旋律深情流畅，平时动人的歌词，再搭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对亲情浓浓的呼唤，也让这首歌成为了2014年度当之无愧的年度金曲。 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云朵漂泊，脚步很寂寞，残月如昨，声音很单薄，却没有一双手再送来温暖，梦中怎么又到相默。风铃深夜心听的难过，故事太多想和人诉说，窗外花一落，我也跟随坠落，你是否也在牵挂着我。那一座滴水屋檐遮不断思念，我的爱一滴滴灰尘温暖胸怀，可是你早已离开，没送我意外，屋檐下又是谁在等待。那一座滴水屋檐遮不断思念，我的爱一滴滴灰尘温暖胸怀，被风吹成无奈，又何必感慨，屋檐下总会有人去又来。脚步很寂寞，残月如昨，声音很单薄，却没有一双手再送来温暖，梦中怎么又到相默。风铃深夜心听的难过，是太多想和人诉说，窗外花一落，我也跟随坠落，你是否也在牵挂着我。那一座滴水屋檐遮不断思念，我的爱一滴滴灰尘温暖胸怀，可是你早已离开，没送我意外，屋檐下又是谁在等待。那一座滴水屋檐遮不断思念，我的爱一滴滴灰尘温暖胸怀，被风吹成无奈，又何必感慨，屋檐下总会有人去又来，被风吹成无奈，又何必感慨，屋檐下总会有人去。 小哥带来的屋檐下的思念，看到了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今天来打卡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些哈。他说，如果听友真的要去做节目的话，大概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主持人和导播紧张的手心冒汗，生怕出现直播事故，怕听友说的话连赞比亚电台都不让播。然而呢，听友和主持人也会有很多很值得回忆的地方，比方说听友能够跟自己喜欢的主持人一起做一期直播节目，面对面谈话，透过广播网络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很小白灯灯灯灯，一个夜晚像小黄追追追追，每寸阳光没小红，爱爱爱爱爱上了爱他的他，他和他多简单，伸手伸开白就白，不用计算，只为